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18页。讲义的话是讲义18的第4页，第6项。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字，它是那个字是上面是知道的知。下面是一个耳朵的耳，那个字呢，我查字典呢，我是没有查到，所以上次上课的时候呢就念错了。那下课以后，师德圣居士跟我说他有查到这个字呢，念序，就是女序的序。那么就请大家把它改过来，就是女序的序。我们看论文啊，云何引彼成立义法为大罪性，过于深语？在这个第19颂的前半颂啊，佛引用了谭宅家等三国，由于先人的义愤而升起了这个超嗔心杀，那么使三国呢刹那之间就变成了石头山，那么到了现在呢就变成了空闲的山林之处。那佛用这个例子呢还破斥了长老乌婆离的妄见，并建立了呢义法最重身乏口乏为轻的宗义。那么又有宗派呢因为这件事呢就提出了转救，那他们说呢，这个先人的义愤呢并不能够完成杀害三国人民的杀业。那杀业是怎么完成的呢？那么是鬼神等友情见到了先人的义愤，由于鬼神等呢尊重这个先人，于是呢这些鬼神呢便为先人呢取大石头等丢掷在城中，杀死了三国人民，使这三个国家覆灭。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成为山林。那我们下面念的这个论文呢就是论主破斥他宗的转救。云何引彼成立义法为大罪性，过于深语？根二是颂的后二句，那么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心二反诘。论主呢利用反问这些转救者来破斥他们的义理。云何引彼成立义法为大罪性，过于深语？前面的论文引用佛反问乌婆离长者三国变灵的故事，这个用意呢就是要成立佛说义法最重身口为轻的宗义，来破斥外道身重然后刺口后裔的这种祭职。那么如果现在依照转救者所说的这个道理，先人的义愤并不能够完成杀业，必须靠鬼神等他们的身业来替先人完成杀害友情的业行。如果是这样，就会证明外道的利益身重刺口后裔才是真正的义理，而佛安立的义法最重为大罪性超过身与业就不可能成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佛怎么会引用 三国成林的故事来成立义法为大罪性呢？所以可以知道呢，转救者所说的由于鬼神来为先人杀害友情，这是不能成立的。请看讲义十八的第六项，诘问义法为大。若鬼神未杀，云何世尊引彼临世反问长者，成立义法为大罪性，过于深语。由于此杀在深语故，非义最大。如果如同转救者所说，是鬼神为了尊敬先人，而由鬼神等搬运大石从天而降成为石雨，那么刹那之间呢，杀害了三国友情，那这一种杀业呢，就是由鬼神的身语业完成的，而不是由先人的意业所完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杀业是身语为重，就不能够成立义法是大罪性。所以论主反问转救者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佛要引用比三国成林的事迹来反诘问长者乌婆离，并且呢破斥乌婆离长者的身重口刺后裔的忠义，并成立佛所安立的义法为大罪性，超过身语业呢？而发生的事实，佛确实曾经用先人义称杀害三国人民，使国家成为山林的势力，降服了乌婆离长者，并且破斥了他的忠义。那由此而知，转救者所说有鬼神为先人杀害三国人民，这个是不能成立的。如据舍说，三法业中自比较者义法为大，五无间中破僧为大，于五偏见邪见最大，故知义杀无量众生过破僧罪，破僧罪是虚狂语故。如据舍说，那么在据舍论里头呢，讨论说三法业中自比较者义法为大，如果身业语业与意业这三业之中自己来比较的话，那么意业是为重罪，为大的罪性。五无间中破僧为大，这五无间呢，就是造作了这五种罪行，就可能招感无间地狱的果报。这五种罪行呢，就是第一个杀父，第二个杀母，第三个呢杀阿罗汉，第四个出佛身血，第五个破和合僧。这上面说一到五的次序呢，是按这个罪的轻重排列，那么前面的比较轻，后面的比较重。那么其中破僧呢，是这五无间罪业中呢最重的罪，其余的四种罪要看犯罪时的因缘来决定是否会生于无间地狱。但是只要犯了破僧罪，下一生决定堕于无间地狱。那么为什么破僧罪业最重呢？因为佛涅槃以后，佛的法身就是靠僧团来延续，如果有和合的僧团，那么如来的法身就能够常在世间流传。所以呢，破和合僧就如同伤害了佛的法身，僧团破裂了， 法身就不能够常在世间，这样就障碍了世间人天的增上升道与出世间离染解脱的决定圣道。所以呢，五无间最终破和合身最大，与五偏见邪见最大。这个五偏见呢，就是指第一个我见，第二个边执见，第三个邪见，第四个见取见，第五个接近取见。那这五个呢，其中以邪见的罪最重。为什么呢？因为邪见者他波无因果，坏真实事，会使呢这些友情断除了善根。所以说呢，邪见的罪最重。故知一杀无量众生过破身罪，破身是虚狂语故。所以知道呢，以意业在顷刻之间能杀害无量众生的罪，这个罪业的重是超过了破和合身的罪的。破和合身的根本业道是属于虚狂语。这个和合的身团会破裂呢，是因为身团中有人呢说出了种种的虚狂语来欺骗大众生。那大众生呢受到了这些人的蛊惑，然后呢身团才会破裂。所以呢说虚狂语是破和合身的因。那这个果呢就是身团的破裂，破除了这个和合的身团。所以说呢，能破身的是虚狂语，而破和合身的业将引发下一生堕无间地狱的异俗果。若尔论说破身能感无间一劫恶一熟果，此中一杀感果如何？大圣中说感无量劫受无间果，过于破身。如果是如同前面所说的，这个一罚的罪业大于破身，而经论中有说破和合身呢能感得下一生堕于无间地狱受一劫的不可爱的异俗果，那么此处所说先人义愤灭杀三国人民的罪业会感得什么样的异俗果呢？如果依照大圣的宗义来说，这个先人义杀无量众生会感得无量劫在无间地狱受异俗果的报应。所以以无量劫跟一劫来对比，那么无量劫的时间比较长，所以知道呢一杀的罪过是超过破和合身的罪过的。从初为名皆名生报，说色业道立五无间，于中重者谓是破身，破身不能重过一罚，故说一罚是大罪性。从初为名皆名生报，十业道中是第一个杀生，第二是不欲取就是偷盗，第三个是欲邪行就是邪淫，第四个妄语，第五是离间语，第六是粗恶语，第七是绮语，第八是贪欲，第九是嗔恚，第十是邪见。那么最初的业道是杀生，那么这一期生命时所造的业在生命结束后下一生就会得果报是叫做生报。这果报呢分成三种，第一种叫做现报，就是现在生造作了善恶业，在现在生就受到 善恶的果报，所以又称为顺现受报。第二个呢，就是身报，又称为顺身受报。现在造业，那么下面的一生就要得到果报。那第三个呢，属于后报，这一期造作了善恶业，在下一生以后才会受报，所以它又称为顺后受报。那么十业道，如果你造作了根本业，犯了十业道的根本的话，下一生就会受到业报。说色业道立五无间，那么身业跟语业呢，是属于色业道。五无间业的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是属于身业。那么破和合身是属于语业，所以这五无间罪都是色业道。于中重者谓是破身，在五无间罪业中最重的罪业就是破和合身。破身不能重过一法，故说一法为大罪性。但是呢，破身的罪业在下一生受无间地狱一劫的恶报，不会超过一法罪业的，下一生开始受无量劫无间地狱的果报。所以论文中说一法是大罪性，这个是依照大圣的讲法。据舍又说，获依大果说破身重，害多有情说一法大，断诸善根说邪见重。据舍论里头又说，获依大果说破身重，五无间罪中其余四个罪不一定必定生于无间地狱，或者是生到了无间地狱不一定要受完全一劫的恶果。但是只有破身罪，只要你犯了破身罪，一定堕于无间地狱，并且要受完一劫的不可爱的果报。所以依恶果之大小，这五无间罪中呢，破身的恶果最大，因此说呢，破身最重。害多有情说意法大，这个身法、口法及意法中，意法能够在顷刻之间杀害众多有情的生命，所以说呢，这三法之中呢，意法最重。断诸善根说邪见重，在五种偏执见中，因为邪见呢，它波无因果，坏真实事，在世间法中呢，对于恶不善法呢，便见不到了过患，而对恶不善法呢，会心生欢喜，所以呢，就不能够断恶修善。那么在出世法中呢，由于不相信有真实的圣道，所以呢，便不会去修学圣道，那么由此呢，断诸善根，所以说呢，邪见最重。依彼中说，及其最大，后感果实虽淡一劫，备于破身、受无间等，皆生报故，不可多生感无间果，不同大圣。依彼中说，这个彼中据舍论呢，是世亲菩萨还在小圣的时候的著作。那世亲菩萨呢，他先是在萨婆多部出家，就是有部，在有部出家，并且呢学习有部的宗义。后来呢，世亲菩萨呢又学习了金部、金量部的宗义。那他觉得有部的有一些宗义呢，还是有些不圆满的地方，所以呢， 释迦菩萨呢就依有部的大毗婆沙论来做俱舍论。在俱舍论中呢，他又引用了经部的学说来评论啊，或是破斥有部不圆满的宗义。那么俱舍论既然是依大毗婆沙论而作，并且呢摄取了大毗婆沙论的要义，即大毗婆沙论的无漏的圣义，所以一般就将俱舍论归属于是属于有部的论点。那么在印度，这俱舍论呢被称为聪明论，大圣小圣还有外道呢都共同学习，及其最大后感果实虽但一劫，备于破增受无间等。那么依照俱舍的宗义，虽然一罚的罪性最大，比这个无间罪中的破和合身还要大，但是在感受无间地狱的异俗果实，也只能感受一劫的果报。为什么呢？因为欲界的友情生命最长是一劫的原因。那如果是这样，一罚和破身都只是感受无间地狱一劫的果报，那为什么要说一罚的罪性大于破身呢？那么回答是因为备于破身受无间等。这个一罚罪在无间地狱所受的苦是数倍于破身罪所受的苦，所以呢虽然都是在无间地狱受一劫的果报，但是一罚罪所受的苦是数倍于破和合身罪所受的苦。那么在俱舍论中呢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譬如有一个人，他造了五无间罪，他不只造一种，这五无间罪他造了五种。那么呢到了下一生，这五种罪都应该要受到果报。那如果他下一生只是到无间地狱受一劫的果报，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五种罪中只有一种逆罪受报，那么其余的四种逆罪就不受报了。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呢，那就是说其他的四种罪就变成你有造罪因而没有受到什么恶果，变成有因无果了。那有因无果是违反了因果律的法则的，所以在论文中解说，那么他在这一劫无间地狱的果报中所受的地狱苦是随其所犯罪的数量而成倍数的增加的。那譬如说他造了五种逆罪，那么下一生他在无间地狱这一劫当中受果报的时候呢，他是五倍的苦，同时受到五倍的苦。那如果他犯了两种无间罪就是同时受到两倍的苦。那么做了一种罪，当然就是这一劫就受一倍的苦。那么同理可知，一罚的罪性也依照他杀害多少友情而倍增无间罪所受的苦。不可多生感无间果，不同大圣。这个小圣有部的俱舍的宗义是不允许大圣所说的友情在无间地狱多生受无量劫苦的宗义。那么这个是大圣跟小圣对于这件事情的解说不同处。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由此因之，但由先分，彼有情死，彼善成立。根二， 是宋后二句，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新三总结，为宋文做一个总结。由此因之，但由先愤，彼有情死，礼善成立。请看讲义十八的第七项总结。为此佛说义法大故，汝应当知，但由先愤，三国众生皆被杀死，今变成灵，礼善成立，义法为重，非由神鬼敬重先人之前未杀。为此佛说义法大故。那么此处论文的宗旨呢，就是佛要成立义法的罪性是大于身法口法的罪性的，所以说义法大故。汝应当知，但由先愤，三国众生皆被杀死，今变成灵，礼善成立，义法为重。所以你呢提出转旧的宗派，应该要了之。佛提出由于先人的嗔心愤怒，使令三个国家的众生都被天降的时雨杀死，使得国家灭亡。到了现在呢，国城变成了山林。这些例子的道理能够善巧的成立，三法之中一法为重，身口为轻的宗义，非由神鬼敬重先人之嫌为杀。那么并不是如同你所转就的理由，由于神鬼等友情为了敬重先人，知道先人嫌弃这三国的人民，所以呢为先人搬运大石头从天而降来杀害人民。因为呢鬼神搬运大石杀害人民仍然是属于深夜，所以并不能够成立我所说的义法为大身口为轻的义理。那么佛举这些由于先愤杀人的事例呢，就失去了破斥乌婆利长者的用意了。又解，一即反显自是转变增上原力，他有情死，为是一成，非是要由原是外境亲能杀彼，彼方说死。那么佛说由于先人愤怒杀害人民的势力，另外一层的解释就是显示了由于某一个友情他自己的心事升起了杀害其他友情的影像，而转变作为增上缘的力量，即能使令其他友情死亡，因此呢唯识的义理就能够成立。那唯识义理能够成立呢，就表示并非一定要由离心事之外实有外境为缘，由某一友情亲自依着实有的刀杖等境界为缘去杀害比其他友情，那么这些友情呢才能被杀死。那这个总结呢到这里讲解完毕。那么在王恩阳居士的二十唯识论书中，他有解释杀害活动的唯识义理。那么经过李润生居士呢在他的导读整理以后呢，就摘录在唯识二十论导读的注释里面。那么我们现在呢来学习一下，请看讲义十八的第八项，一唯识的义理来解释杀害的活动。山河大地 共业所感，有情个别，阿赖耶识共同变现。这个山河大地的气世间呢，是有情共同业力所感应而有的。那每一个有情的阿赖耶识中呢，它都有一种共相种子，即不共相种子。那所谓的共相种子呢，就是这些种子它能够变现山河大地的气世间。那么每个有情阿赖耶识中的共相种子都能变现出相似的气世间，而每个有情也都认识到自己阿赖耶识所变现的气世间，但是因为所变的气世间非常相似，所以呢，有情呢会认为我们是在同一个气世间里面。那又因为气世间呢不属于有情的根身，而气世间的相貌呢是显示出相似于一类坚柱，好像它很坚固的一直在那个地方不变，相续不断的升起，所以呢我们会认为气世间是离开有情的身心而独立存在的色法。而有情个别根身，故是自是所变。那有情的阿赖耶识中的不共相种子呢，能够变现起有情个别的根身。但是这不共相种子中呢又有差别。其中眼耳鼻舌身意净色根是属于不共相中的不共。它唯是自是所变现，其他的有情不能共变这些净色根。而净色根一处的浮根尘是属于不共相中的共。除了有情自是能变现浮根尘外，其他的有情也能依托这一位有情他自变的浮根尘为真上缘，而共变浮根尘。那么这种讲法是依成唯识论而说的。那么应顺法师呢，他认为在变中变论的意思呢，是净色根跟浮根尘都是自他共变的，有不同的说法。但其他有情有共业者，亦因托彼根身共变其根一处，即浮根尘的身体，所以一切身体语言由有情辗转互为增上缘而得互变共变。那么其他有情呢，跟这一位有情如果有共业的话，那么其他有情阿赖耶识也应该能够依托这一位有情阿赖耶识所自变的根身为增上缘而共变这位有情的根一处，也就是浮根尘。所以呢，有情的身体行为及所说的语言在有情之间可以互相辗转作为真上缘而互相共变。那也由于如此呢，有情之间呢便能够互动。如是屠夫手执屠刀杀羊时，屠夫与羊都是存在的有情，手与刀，屠夫与羊的心事亦所共变之。当屠夫手拿屠刀要杀羊的时候，屠夫本身是一个独立的阿赖耶识的八识系统，那么被杀的羊的本身是另外一个独立的阿赖耶识的八识系统。所以呢，屠夫跟羊 都是依他起存在的友情。那么屠夫的阿赖耶识变现出屠夫的手和屠刀，这个时候呢，羊的阿赖耶识呢，同时依托着屠夫心事所变的手与刀为增上缘，羊的自识也变现出屠夫的手与刀。那么羊的阿赖耶识呢，变现出羊的身体，那么屠夫的阿赖耶识呢，也同时依托羊的心事所变的羊的身体为增上缘，屠夫的自识呢，也变现出羊的身体。那么从此而知呢，羊所感知的屠夫的手与刀，都是羊的心事所变现的境界，而屠夫所感知的羊的身体，也是屠夫自己心事所变现的。所以呢，符合为是自是自变自圆的义理。当屠夫起恶意，手持刀做杀的活动时，羊的心事以屠夫的活动为增上缘，亦变起相似的杀的活动，使自己心事所变的根依处，并且身体，此羊的身体是羊的赖耶的亲所缘相分，但亦作增上缘，令屠夫的赖耶亦参与共变之。屠夫的眼视以彼为书所缘缘，那么这样呢，为刀所杀害而结束了性命。我们前面说，羊所感知的屠夫的手与刀，是羊自己的心事所变现的。所以当屠夫生起了要杀害羊的恶意的时候呢，屠夫的手执刀去做杀害羊的活动时，羊的阿赖耶识就同时依托了屠夫杀羊的动作为增上缘，羊的自己的心事呢，也变现出相似的屠夫杀害羊的动作。同时呢，羊的阿赖耶识自变的羊的根身呢，就被羊自己心事所变的屠夫手持刀杀羊的活动所杀害，因此呢，结束了羊的生命。那么羊的身体是羊的阿赖耶识所变现，对羊的阿赖耶识而说，它是亲所缘的相分境。但是对于羊的其他心事而言，羊的阿赖耶识所变的羊的身体只能作为增上缘，那么羊的其他心事就依托第八世所变的本质分作增上缘，自变相分为亲所缘缘。那么对于屠夫而言，屠夫的阿赖耶识也是依托了羊阿赖耶识所变现的羊的身体作为增上缘，而屠夫的阿赖耶识呢，自变羊的身体作为屠夫阿赖耶识的亲所缘相分境。那么这个屠夫阿赖耶识所变现的羊身，可以作为屠夫其他心事的增上缘，或者称为书所缘缘。由屠夫其他的心事自变为亲所缘境而缘虑他。由此可见，彼能杀的屠夫以自是所变的身手，持自所变的屠刀，向自所变的羊身做出杀害的恶业，此杀生的业熏成种子，藏于自己的赖耶识中，当来感果受报。那么这个是说明屠夫如何成立杀生业。那么从以上的说明知道呢，屠夫的意识升起了要杀害羊的意业，然后呢， 屠夫以自己阿赖耶识所变的身手，直持自己阿赖耶识所变的屠刀，杀害了自己阿赖耶识所变的羊身，而成就了杀生的恶业。那能成就杀生的恶业，主要是因为屠夫有了杀生的意业。那么屠夫成就杀生业的时候呢，同时就熏习了杀生业的种子，藏在屠夫自己的阿赖耶识中。那么未来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这个屠夫呢便感得不可爱的果报。至于就所杀的羊来说，则由羊自是所变屠夫身手，直持自所变的屠刀，向自是所变的羊身而行杀害的事，但彼意识并没有造杀生的业，故不熏种，亦不受报。那么这个就是说，名羊自是变现杀生的事，为什么羊没有杀生业呢？对于羊来说，羊的阿赖耶识依托增上缘而变现屠夫的身手，即屠夫执持了屠刀对羊阿赖耶识所变的羊身进行杀害的事件。羊自身的意识呢，并没有要杀害羊自己的意愿，只是法尔如是的变现被杀害的影像，而断除了羊自己的生命。所以呢，羊并没有熏习杀生的业种在阿赖耶识中。那没有杀生的业种，当然未来这个羊就不会受到杀生的果报。故能杀所杀二者的活动，皆不越各自是变相分色等的范围，自行杀害，由是说明自是转变增上力故，令他有情致死。所以能杀的屠夫杀害羊身，完全是屠夫八识系统所变现的屠夫与羊的相分影像来完成。同理，所杀的羊被屠夫杀害，也完全是由羊的八识系统所变现的屠夫与羊的相分影像来完成。二者完成杀害的活动，都没有超越各自八识的心识系统的范围。有此道理，那么论文中说，自是转变增上力故，令他有情致死。那么以上呢，就是依唯识的道理来说明屠夫杀羊的活动。那么第十九颂呢，就到此呢解说完毕。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若唯有是诸他心智知他心否，丙二世外所真广破外执分成七科，这个是第七科丁七，解释外难不造他心，智事不成失及论主答。那么外人呢，试图呢以他心智来破斥唯识的义理及论主的回答。那么呢又分成五科，这是第一科悟一。外人提问：若唯有是诸他心智知他心否？外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只有是而没有心外实有的境界，所以呢心事是不缘心外的境界的，那么请问凡夫或者圣人的他心智 是否能够圆虑其他的有情心事，而了知他们的心事活动呢？这一段论文是这个意思。下面论文说，设尔何思，这是第二科乌二论主反诘。论主反问外人说，他心智圆虑其他有情的心事，或者不圆虑其他的有情心事，你认为有什么过失呢？下面论文说，若不能知何谓他心智，这是第三科悟三外人难问。外人正式的说明他们的疑难，这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己一不圆他心，难问他心智，如果不圆虑其他有情心事，那么他的过失是什么？若不能知何谓他心智，如果他心智不能亲自圆虑其他有情的心事，为什么要称为他心智呢？请看讲义十九的第一项，外人先难不圆。若说一切诸他心智不能亲知他心等者，云何说之为他心智？这个讲一切的诸他心智呢，那就包含了凡夫和圣人的他心智。那么如果说有他心智的友情，他的心事不能够亲自圆虑去了知其他友情的心事的心所法，那么他怎么能够称为他心智呢？便力量言中，汝知他心智因非他心智，因不能亲缘他心等故，欲如自色等智。便力量言可以安利比量来说明中汝知他心智因非他心智。先安利中义，汝为世中所安利的他心智应该不是真实的他心智。为什么呢？因不能亲缘他心等故，原因是你为世中不允许自心亲自去缘取其他有情的心所法。那既然自心不能亲自缘虑其他有情的心事，怎么能够称为他心智呢？欲如自色等智，举出譬喻说，譬如你为世中安立自心能圆虑自世所变现的色声等境界，那这种智慧呢，你就不会去称它为他心智。而你不允许自心亲自圆取其他有情的心事，那必然是自心圆取自心为境界，那当然就不能称为他心智了。这个是外人的难问。那看下面的论文，若能知者为是因不成。悟三外人问难呢，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二科己二许缘他心。难问如果允许他心智圆虑其他有情心事，那么有什么过失？若能知者为是因不成，如果他心智能够亲自圆虑其他有情的心事，那么就是允许自心能够亲自圆虑自心之外的境界，那这就违反了为是所说的自是所缘为自是所变的自变自缘的为是义理，那么为是的道理就不能成立。为是中有两条重要的义理，第一个是外界的色等法只是心事所变现的相分，并没有离心之外的自体性，这是一个重要的义理。 第二个是自是所缘的境界，唯是自是所变的相分。那么能缘相分的心是见分。譬如说眼识的清所缘境，必定是眼识所变现的相分。意识的清所缘境，必定是意识所变现的相分。即使自身的心事要缘立自身其他心事，也不能够清缘其他心事所变现的相分境，而只能呢依其他心事所变的相分境为本执分，再由自事变现自己的相分境为清所缘境。譬如说眼识要缘自己第八识所变的根身及气世界，那这个时候呢眼识就要依自己第八识所变的根身及气世界为本执分，作为增上缘，再由眼识呢变现自己的相分境为清所缘境。那么这个就是说明见分缘律相分的情况。那请看讲义19的第二项，外人后难许缘。若凡即胜诸他心智，亲能缘之他心等者，所说为是理应不成，许此智缘心外禁锢。这个是外人难问他心智能亲缘其他有情心事的过失。那么不论是凡夫有漏的他心智，或者是圣人无漏的他心智，如果允许他心智能够亲自缘律并了知其他有情的心事，那么就表示为是自变自缘的义理是不成立的，因为他心智已经缘取了自心之外的境界。复力量云中，汝他心智应非为是，应许此智缘心外禁锢，欲如我此智。复力量云，那么也可以安立比量分析，中汝他心智应非为是，先安立中义，汝为是中所安立的他心智应该不符合为师的义理，因许此智缘心外禁锢，原因是汝为师中允许他心智亲自缘律自心之外其他有情的心事为所缘境，因此呢不符合为师的义理。欲如我此智，举出譬喻说，如我中所安立的他心智，那么我中是允许他心智是可以亲缘自心之外的境界的，那么既然汝为是中的他心智如同我中的他心智可以缘取自心之外的境界，那么当然就不符合为是的义理了。欲中不言如我此智，便缺同欲。那么如果在譬喻中只说如此智，刚刚讲这个譬喻是如我此智，如果只说如此智而不说如我此智的话呢，那么刚刚前面案例的这个比量就违反了因明学中的同欲的过失，因为只说如此智的话呢，那则依唯识的中义他心智是符合唯识教义的，并且呢他心智并不亲缘自心之外的境界，那么这个比量就不能成立。所以要说如我此智，如我外人外宗安立的他心智，那么外宗的他心智呢是可以亲缘自心之外的境界，所以并非是唯识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比量就可以成立。这个是关于因明方面所说的。然他心智亦能了知他心所法，唯明他心者从主甚故说。他心智的功能呢，不但能了知其他有情的心王法， 也能同时了知其他有情的心所法，可是为什么只称名为他心智，而不称为他心心所智呢？那么是因为心王是主，心所是辅，并且呢，心王跟心所比呢，心王的作用殊胜，所以呢，就以心王为代表，就说他心智就代表了他心心所智。然此不能了知他心能缘心等，亦不了知彼所缘境，若许知者便有自心知自心过。然而此他心智呢，不能亲自缘虑了知其他有情心事等能缘见分心，也不能亲自缘虑了知呢比其他有情的相分所缘境。如果允许自心他心智能够亲自缘取了知其他有情的心事，便可能违犯了自心还原自心的过失。怎么说呢？自心有缘彼，彼有缘自心，故若许之便有此失。这是举一个例子说，如果这两个有情都有他心智，那么如果我自心亲缘彼有情心，那么这个友情呢，同时他也以他心智来亲缘我的心，那么在此一刹那的话呢，就变成我自心什么亲缘我自心了，这样就有自心知自心的过失，因为我去了知他的心，他的心也来了知我的心，所以就变成什么，我在了知我自己的心了，那这有自心知自心的过失。若别失缘即无此过，自心前后许相缘故。如果是自心在不同时间是允许缘虑的，因为后一刹挪心现行缘虑前一刹挪心的时候呢，前一刹挪的心体已经泄灭了，只是后一刹挪心在意念前一刹挪心而已，那么就没有同一刹挪自心缘取自心的过失了。继而大圣许一刹挪自心反缘彼能缘，彼能缘等何不许缘？这个是外道与小圣诘问大圣为师中。你前面大圣说有自心知自心过，于是外道跟小圣又提出疑难说，既然大圣不允许自心知自心，可是大圣的宗义却允许在一刹挪时间自心反缘彼能缘，这个自心呢是自证分的意思，那么彼能缘呢是见分的意思。大圣的宗义是允许自证分作为能量，他能缘虑所量的见分。既然大圣允许自证分能亲自缘虑见分，这个也是自心缘虑自心。彼能缘等何不许缘？那么为什么彼能缘的见分不能被允许亲自缘虑自证分，或者缘虑见分，或者缘虑他心呢？亲缘他心呢？我们回答说：此亦不尔，但许一念自心自缘，为自证心缘见分等，由上不许一念见分反缘自证，岂许见分一念自缘？为见分能缘他心故。此亦不尔，自心知自心不是如同你前面诘问所说的这种说法，所以你的诘问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呢？但许一念自心自缘，为自证心缘见分等。我大圣为师中确实允许一刹挪心有自心之缘，但是呢，只是在自世的内法之中可以有这件事情。所谓的自证分缘见分，或者是自证分缘证自证分，或者是证自证分缘自证分，这个都是在自世之内内法里面所缘虑的。由上不许一念见分反缘自证， 我大圣并不允许在一刹那心见分心能够反缘自证分及正自证分，因为见分心是只允许向外缘相分的，即许见分一念之缘。那么我中怎么会允许一刹那升起的一念见分心缘虑自己的见分心呢？这个是我中的不许自心之自心的意思。唯见分能缘他心故，可是我中唯有见分能够对外缘取他心，但是不是亲自缘取他心，而是依他心为真上缘，作书所缘缘，自变相分为心所缘境，是这样的解释。所以对外缘的只允许见分，相分是不能缘境的。那能缘境的对外的只有见分，而自证分跟正自证分呢，只能在自事之内缘虑自己的其他分。所以呢，自证分只能缘虑见分跟正自证分，那正自证分只能缘虑自证分。那见分呢，尚不许允许什么？不允许他缘虑自证分跟正自证分，他只能向外缘虑相分而已。那缘虑的这个相分，不是到外面去侵取别人的心事的影像，而是什么呢？依着别人心事的影像作为真上缘，而自是变出心所缘来缘虑。若尔他心缘自生自证，亦因得说一念他心智得缘彼境。那么外人听了唯识宗的回答，又问说，那如果这样啊，他心能够缘虑自身的见分的自证分，也应该可以说是一念的他心智啊，因为呢他也缘虑了心心所的境界。此亦不尔，前已说故，为前已说一念见分不许能缘自自证分正自证分类此一耳。此亦不尔，前已说故。那么大圣唯识宗呢，就回答外人的疑难说，你提问中的说法呢也不成立，我在前面的回答呢已经说明了。怎么说呢？为前已说一念见分不许能缘自自证分正自证分，我前面回答中已经说明了，在一念心升起的时候呢，大圣的宗义是不允许见分心能够缘虑自身的自证分与正自证分的，那么更不允许见分自己缘自己，类此一耳。同理，我心如此，那么他心也是一样，他心也是不允许见分缘自证分及正自证分的，他心也不允许见分自缘，或者是自证分自缘，或者是正自证分自缘。所以说类此一二，故他心智但知他身心心所法不缘彼境，即彼能缘自自证分，不明他心智故。故他心智但知他身心心所法不缘彼境，所以他心智呢只是有他心通的友情，他的心呢能够依其他有情的心心所法为真上缘，也就是书所缘缘，而自心自变为心所缘境，而了知他心的境界，并不是有他心通的有情的心事亲自缘取其他有情的心心所法作为心所缘境。即彼能缘自自证分不明他心之故，而彼能缘自身见分与正自证分的自证分呢，即正自证分缘自证分都不能够称名为他心智。他心智呢是依他心而自变影像来自缘，而并不是亲自缘取的。 只说因为非佛等心。那么论主解释，以上所说的呢，都是依因为的众生而说的，不是依究竟为的佛的心来说的，佛心不一样。论文，虽知他心，然不如实。这个是悟四，论主解释。那么论主呢，先略答了外人的难问，虽知他心，然不如实。那么在因为的众生的他心智呢，虽然能够了知他人心心所的活动，但是因为不是亲缘他心，又有无明的缘故，所以呢并不能够如实了知他心。因为不是亲缘他心呢，所以不是亲取自心以外的实法，因此与唯识的义理呢也没有违背。那请看讲义十九的第三项，论主的解释。由知他心明他心智，不如实故可说为是。由知他心明他心智，他心智的名称确实是由于能了知其他有情心事而得名，不如实故可说为是。虽然他心智能了知他心，但是呢他心智并不是亲自圆律他心，而是如果是自心亲缘他心，可以说是自心圆律了自心以外的实在实有法。可是他心智只是不如实圆律他心，并非是亲缘他心，而他心智呢仍然是自是自变影像作为亲所缘缘，所以仍然可以说是为是。论主且曰菩萨以下他心智的，论主的解释回答外人呢，是从圣位菩萨及以下的凡夫的他心智而说明的。所以者何？什么是他心智的不如实圆律他心呢？此等他心智虽缘他心，不能如实称似彼心，以他心为止，大分虽同，不亲缘浊，于彼少异，名不如实。此等他心智虽缘他心，此菩萨及以下的众生等，他们的他心智虽然能够缘知他心，但是呢不亲缘，而是依增上缘来完成这件事情，不能如实称似彼心。又因为菩萨等还有法执现行，或者是有法执的种子未灭，所以呢他们的他心智呢不能如实的称合了知他心境界的实相。以他心为止，他心智呢是自心以其他有情的心事作为本执分而为增上缘，或者称为殊所缘缘，然后呢由自心自变其他有情心事的境界的影像为亲所缘缘，从这个说法呢而能圆律了知其他有情的心事。大分虽同，虽然自心所变的影像和他心大部分相同，不亲圆浊，但是因为不是自心亲自去圆浊他心，所以呢于彼少异，所以菩萨等呢由于仍然有法执，所以呢 他所自变的他心影像，在圆律的时候呢，就受到了法执的覆庇，这就与他心的实相就有了少分的差异。名不如实，所以说菩萨等的他心智是不如实之。这样讲。那么看下面的论文。颂曰：他心智云何？知境不如实，如知自心智，不知如佛境。这个是故五举颂文叙事真解主答，前面是论主略释，那么此处呢是论主举颂文继续的详细解释。那么又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一科，己一举第二十颂。那么颂文前两句，他心智云何，知境不如实，是外人的提问。他心智如何对于所缘的他心境界不如实知呢？那么颂文的第三句，如知自心智，是论主解释回答外人的提问。他心智就如同自心智一样，所以呢也不能如实了知境界的实相。于是外人又提问说，自心智又为何于境不如实了知呢？那么颂文的第四句，不知如佛境，这个就是论主的回答。不知二字是无知的意思，由于有法执无明，所以不能如实知，不知如佛境。那么举佛和众生对比，那么佛已经断除了法执无明，所以能如实了知境界的实相，而众生呢为法执无明所障，所以呢不能如实了知境界的实相。诸他心智云何于境不如实知，这个是悟五举颂文叙事的第二科，己二论文解释。那么又分成四科，这是第一科更一外人真，外人提问，诸他心智云何于境不如实知，这个是解说颂文的前两句，他心智云何，知境不如实。那么外人提问，前面所说的菩萨及以下等凡圣的他心智，既然能圆律了知他心，为什么又说他心智对于所缘的他心境界不能如实了知呢？论文说，如自心智，这个是第二科更二论主的解释。那么论主回答外人说，如自心智，他心智于境不如实知，就如同自心智于境不如实知是一样的。请看讲义十九的第四项，我们把这个第四项讲完。以他心为执，而心变圆，名他心智；非能清取他心等故，名他心智。所谓他心智，并不是如你外人所说的，是有他心通的友情，他的自心呢，亲自去圆取其他友情的心心所法，然后能够了知，其他友情的心心所法。他心智呢，是以其他友情的心心所法作为增上缘，也就是作为本质分，而有他心通的友情自心呢，依着这个本质分作为真上缘呢，变现其他有情的心心说法的影像为亲所缘缘，然后去缘律它，这个才是他心智。如缘自心诸所有智，亦不清取，但变而缘，于本质意名不如实。那么这边解释不如实，譬 譬如自心能缘的诸所有智，他缘取自身其他心事时呢，也不是亲自缘取其他心事，而是呢自是依托自身其他心事的相分为本执分。那么作为真上缘呢，自是呢在自变影像作为自是的亲所缘缘，也就是相分。那么见分呢在缘律自变的相分。那么由于众生有法执无明，所以见分缘取相分时呢，给予自身其他心事的本之分有异，因为有差异，这个就称为不如实知。此自心智说见分者，前后许自变相缘故。这里所说的自心智呢，是指四分说中的见分。那么见分能依托自身其他心事作为本执分，然后自变相分为亲所缘缘故，非自证分等名自心智，彼如实知无异解故。那么自心智不是指自证分跟正自证分，因为自证分缘见分，或者是正自证分以及正自证分缘自证分，都是亲自缘取的，而不是自变影像作为相分然后再去缘取它的，所以就没有所谓自变影像这回事情。那因为是亲缘，只有本执分一分，所以没有本执分和相分的差别，所以呢这个是如实了之的。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最难解释的就是最后一颂，第二十颂。因为我们没有他心智，有问题吗？ 法师阿弥陀佛。前面讲义十八第五页这边，在引用这个理论生导读整理王恩阳这个他的书这边有提到，真正就是屠夫跟羊，他杀羊的时候，这两者之间的那个作用与变化。那时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因为有说过，我们维持是允许有另外一个系统，然后但是这两个系统可以以对方为真上缘。那这个时候有个问题是，他那个以对方为真上缘，因为更前面齁，我们就在说仙人那个超称心杀的时候，有讲到说深夜雨夜跟异夜，然后在听到这一段两者互交互的作用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说，当我们在缘取外面的时候，那个是直接能够，因为我们缘那个相，它是由它的系统所变，那个相是以它为真上缘吗？那因为就那个系统，对方的系统来讲，它也有就是心法跟色法，还有七识间这些等。他也有提到说，因为七识间我们可以变，都变是七识间，然后是相似。然后那时候有个问题就是，那个缘取对方的时候，因为缘取色法，因为我们都比如说一样变这把刀，那是他有变，我也有变嘛。这个色法比较好讲啊。 可是就是那时候问题是说，能圆到那个心法吗？因为听到后来就这个问题有稍微有，因为有探讨到，也就是说有禅定，就一般凡夫跟有禅定有神通的人，还有入圣位跟佛位这几种情况都不一样吗？ 你能够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啊，你能吗？不能的话，那你有圆到我的心法吗？啊， 不行。 那你现在有看到我吗？ 是。 那你有圆到我的色法吗？ 这，我看到应该是我见分。 对，是你变了，但是你还是有看到我嘛，就代表你还是可以圆律我，但是不是亲圆，而是以我为真上缘，我的色法为真上缘，而你的心变现出我的影像来，所以你看到的我是你的自己的八识系统所变出来的，只是依照我的八识系统的这个影像为本质分，作为真上缘啊，也就是所缘缘，然后你的第八识变现出一个我的影像。作为你第八识的心所缘缘，然后你的眼识在缘你第八识所变的这个我的影像，作为本质分，也就是作为真上缘再变现眼识自己的心所缘缘，然后你的眼识的见分去缘律我的影像的眼识变了我的影像的相分，然后看到我，然后产生了别作用，就看到我嘛，对不对？所以你真正看到的我是什么？是你眼识看到的我，是你眼识自己变的影像。那这边经过了两个什么真上缘嘛，对不对？但是你确实能够看到我，所以你有缘到我的什么色法。可是你的确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你没有缘到我的心法。对，那他心通不一样的是说，他心通就能够缘到心法，所以他有这个能力。那后面我们会解释，讲义十九的最后一项，就是王阳居士他解释，他心通是怎么缘到其他有情的心性说法。那么其实，在一般的众生来讲，他也不是真正缘到其他有情的心性说法。因为一切师地论有讲他心通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修炼而成的，那他还是由于色法的关系。那但是在佛就不一样，佛的境界就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境界。 然后在这段话，法师有提到说，因为这些因缘然后羊死掉了，然后你用法尔如是这个来解释这个情形，那是说明说这一些因缘成就了这像这样的因缘， 也就是说屠夫拿刀要去杀羊的时候，羊不能说我不变，屠夫拿刀来杀我，他也得自己照着跟着变，他法尔如是，他就只有照着变，他没有那个能力说我不变你来杀我，所以呢我不被杀，他没有那个能力。也就是当屠夫起了这个心，他拿刀要杀羊的时候，羊也必须跟着变，那法尔如是就是这样要变，他不代表羊不能逃，他也可以逃，那么屠夫这边也变，羊在逃，但他还去上去杀嘛。所以法尔如是就是这样变。那同样的呢，也不会说他想要杀羊的时候羊的根身不见了，然后屠夫不能变羊的根身，也不会，他法尔如是屠夫他看到羊他也变。好，那我讲的法尔如是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没有办法不变。 这个现象是真，这些因缘构成这个现象，就是成就这个 杀害的杀业。但是你有禅定就不一定了， 你看你的业力够不够重。 那后面还会提到那个，他会解释到那个佛的那个不一样在哪里吗？ 讲他如实不如实的时候会解释，但是呢，佛为什么能够圆到众生的心啊？这一点没办法解释，因为这是佛的境界，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也举出无色界有情来，如果都要依照色法的，无色界有情没有色法，那无色有情在讲什么就没有办法知道了，对吧？那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了解无色界有情的，一般的有他心同时没有办法了解无色界有情的在变现什么，他在想什么。可是佛可以，那由这里知道呢，佛缘的不见得只是用色法来判断你的心在想什么，那佛的他心同时能够缘到无色界有情的心事的变化，所以他知道无色界有情在想什么。 以前好像也听您说过，就是佛甚至可以六根互用，就是它的作用不太， 它可以六根互用， 它的那个能力 不一样，不 很殊胜，就跟我们， 对，它的能力是超越的， 是。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请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回向好吗？四皈依佛， 四皈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四皈依法， 四皈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四皈依僧， 四皈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甚重， 何难甚重， 阿弥陀佛。